量助念才有效。 助念这是有口无心，没效啊。助念的人在助念当中能够得功夫成品，能够得一心不乱，那个人就被超度了。这个道理在此地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提醒他念一尊佛的名号。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，要忏悔，才能除无间罪。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佛号没有感觉，没有忏悔的意思，为什么呢？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，不肯念佛，这个那就是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。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，懂得佛法，造极重的罪业，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，经过这一提醒他就后悔，就真正生惭愧心、忏悔心，断恶修善。那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，怎么断恶修善？断恶就是善，这一念忏悔就是善的，确确实实可以除无间罪。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，他能生天道啊，可以帮助他生这个忉利天啊，可以生到人天来享福啊。 助念者若心不专一，亡者能得到利益吗？是否该退出？ 不能得到，这个是助念的人特别有重要。如果自己心里的妄念很多，念佛不能专心，你最好退出，不要参加组，就是不要妨害他，因为这个没有诚意啊，你念的这个磁场不好，他们念的时候很诚心诚意，你会干扰别人的磁场，这种这个感触啊。那个病重的亡人他的感触特别灵敏啊，所以这个不好的这个磁波的时候最好是远离啊，那这个对亡人有利。 帮众生助念是否必须具备清净心及良好的德行？如未修得清净，对众生的帮助是否很小？还应参加助念吗？ 你说的没错啊，功夫不到家，心不清净，念佛的功夫功德很小，很小也帮得上忙啊，你帮比不帮好啊，慢慢在帮忙当中去培养你自己，提升你自己，这就对了。 往生时生病，有时候就迷了，会把佛号忘掉，该怎样预防？ 往生不能生病，一生病有的时候就迷了，把佛号忘掉了， 别人作念呢也听不进去了。这个事情很多啊，别人作念，一大堆人作念，他作念他的，他自己还打妄想，那这一点办法都啊，作念总就过去李老师常讲啊，哎，比不念好啊。啊，尽人事而已啊。啊，所以能不能往生，决定是他自己。啊，别人帮助他，他愿意接受，很好；不愿意接受，帮不上忙。 听不见声音的人，临命中为他助念有效吗？ 名字，听不见声音，他是耳根有障碍。诸位要晓得，他神识没有障碍啊，耳根有障碍，神识没有障碍啊。他临终的时候，他根舍掉了啊，神识清楚，念佛决定有效。 毕生造作恶业，助念有用吗？ 莲池大师他老人家讲得很好，说食物不慌怎么善啊，一个人年轻时候走，中年走，老年的时候后悔啊，来行善来得及，他还是善人，只要他回头啊，所以甚至于像阿舍世王临终的时候才回头啊，才知道忏悔啊，但是来得及，只要这一口气没有断啊，悟人，我们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，他要豁然觉悟了啊，回头向善都能往生啊，所以不可以说哦，这个人作恶多端，临命终时算了，不要去理他了，错了啊，你临终时还是帮助他助念啊，还是常常劝他提醒他啊，他一念回头，你帮助一个人脱离六道轮回成佛去了，无量功德了。世间任何好事都不能跟这个好事相比，你能送一个人，保送一个人做佛去了。 广州的众生临命终时，当地居士深恐助念功夫还不得力，恭请新加坡的法师助念，这样能产生效果吗？是否会产生矛盾？ 个人缘分不相同啊，助念的这些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要用真诚心啊，这个亡人就得利。啊，真诚清净呢，决定得力。那么修行如果有功夫的话，那他所得的利益就更多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 经过助念以后，亡者面孔变好看，身体也变柔软了，是助念的原因吗？ 啊，在我们念佛人给同学同修啊送终的时候，这个我们经验就多了啊，我们看到多了，他走的时候面孔不好看啊，身上有一点慢慢的时候僵硬啊，那么大家给他作念，念到十个小时，念到十二个小时，再看看他面孔很好看，那身上是软的，有这个地方就看了，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 那么这种现象是他是不是往生呢？这个不能够定论啊。但是即使不能往生，这么多人念佛帮助他，如果他自己善根深厚啊，这一生呢没造什么重业，不堕恶道啊，声声佛号啊把他喊回来啊，不堕恶道，这个是肯定的啊。那么第二种呢是减少痛苦啊，即使是在恶道啊，冤亲债主很多啊，我们声声佛号给他回向，跟他把冤亲债主啊不能够化解啊，冤亲债主不再找他麻烦了啊，他不再恐怖了，那个面相跟身体都不一样。 亡者生前信佛念佛，但眷属子女不懂佛法，不听助念团劝解，也不参加念佛，我们去助念无非是去守尸，等我们走后他们仍旧摆酒杀生，热闹非凡，这种情形助念团是否去助念？ 这个帮助助念是一片慈悲心啊，纵然他们家里人不相信也有好处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了，他听到佛家讲啊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，他造作这些不如法的事情他会受果报，但是他的罪报受完之后啊，他那个佛的种子会起作用，不是在这一生啊，是在来生后世，所以还是有好处的啊。既然有好处了，那我们得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啊，还是去做好。 同学发心为人助念，但之见未必相同，请问在临终者的生死紧急关头，如何能做到见和同解，口和无争？如果都放弃自己的意见，又如何继续助念？ 意见放弃，这一声阿弥陀佛还是不妨碍吗？啊，念这一声佛号，彼此还有呈现，这就把念佛功夫破坏掉。所以助念的时候没有别的啊，一心一意用这句佛号去帮助往生的人啊，提醒往生的人决定不能有意见啊，有意见你是去破坏他啊，这个意念自然破坏他念佛的磁场啊，你是去害他，你害他将来你自己往生也有人害你啊，因果报应就是这样的嘛啊，所以助念必须把成见完全放下。 一个道场中送往生的知见不同，请问是否对超度亡灵不利？ 这是真的，知见不同确实是不利，这个伤害很大。 弟子在组织助念时，只要有人请，无论亡者是否学佛都去，有时一天会有三个人同时往生，无法全部安排助念，更不能保证品质，请问如何让助念做得圆满？ 助念圆满靠自己修行啊，所以自己对于经中的经教要了解啊，理要懂，事要明了啊，方法 也要知道，你对于亡者才能帮助。那念佛团啊，这个同修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了解啊，真正帮助念佛人，自己一定有个念佛堂啊，经常自己在一起念佛。有人来找的时候，你帮助他才真帮得上忙，否则的话只有形式，实质上就很难说。就像你所讲的，这品质啊，就不是挺理想的啊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还是自己真正修行才能帮上别人忙啊。那么是这个往生的人，如果自己真正念佛求往生，他也帮了助念这些人的忙。为什么呢？他会现出自自然然现出这个瑞相，让念助念的人所增长信心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凡事都是互助的。 香港某道场由一位老师讲经，带领大众修行，强调依我们的教材学习。道场有位道友一年前往生，有些同学想参加助念，可是老师强调要修清净心，禁止大家去助念，这样是不是如法？ 每一个道场有每一个道场的作风，但是助念非常重要，不但呢往生的人得利益了，自己得利益啊。往生那个时候助念的功德比什么都殊胜，为什么？他能不能往生呢？就决定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帮他一把，比平常效果多出半倍都不止啊！所以功德非常殊胜。我们常常帮别人助念，将来我们往生助念人也很多，那因果就如此吗？你要是阻止别人，劝别人不要去助念，将来你往生的时候没有一个替你助念。我们如果想到这种事情了，不但鼓励别人助念了啊，有这个机缘呢，自己要去啊。你自己不去，你往生的时候谁帮你助念啊？业因果报啊！这因果经上道家也都常讲啊，无不是自作自受啊。所以种好因，于自于他了，决定有好的果报。 常被找去做佛事，例如死人的、有病的，或被找去念地藏经或三十系念，可以做吗？可以收钱吗？ 这是戒缘，可以啊，这是好事情。人在生病的时候需要安慰啊，在死亡的时候需要帮助啊，这个助念呢非常重要。我们以诚心诚意啊，完全是帮助他利益他啊，这个可以做。做的时候不能够有名利啊，我给您念一堂经要收多少钱，这是买卖，拿着佛法了当做商品啊，你去贩卖佛法那就罪过了啊，这个不可以。 曾劝一晚期癌症病人念佛求生净土，有人认为助念是希望身体康复，不想求生净土，请问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 你就祝福他健康就好了。佛教给我们 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他还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很苦啊，活在这个世界实在是没有意思。啊，是为什么不求呢？这是他不了解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，还是迷惑状态。啊，所以佛度有缘人啊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临命终时提醒他念佛求往生，他就欢喜，那个人有缘。啊，他要是不欢喜，摇摇头的时候，他还不想死的时候，没有缘。啊，没有缘，就不能这个勉强他。甚至许多人念佛念了一生，临命终时不念佛了。那要人什么帮助他念观世音菩萨，他不想走，那也好嘛，就帮助他念观世音菩萨好了，念地藏菩萨消业障也好。所以这个事总是念佛菩萨名号，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。那在这一生当中他不得成就。 帮两位同修助念20多个小时后，看到一股白烟从王者顶门冲出，约10多分钟才停止，这是什么现象？能表示往生吗？若实未往生，弘法说法的人向信徒说已往生，弘法的人有罪过或是过失吗？若此说法有错，已制成录音带流通，该如何补救？ 这个说法了也不是究竟，究竟法了是言语道断，性情出灭，那才叫究竟法。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叫方便法。啊，佛在四义里头教我们一义不一语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一智不一识，这是提供我们最殊胜的原则。啊，我们自己修学为别人演说，不能不懂得这个原则。如果我们是纯善的心，这个心呢，只希望帮助人对净宗建立信心，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可是他确实是往生。啊，纵然他没有往生，我这个心是劝帮助大家建立信心，让你们将来个个成就，他也有功德。哎，他这种现象呢，叫很多人都发了信心往生了，他肯定往生。啊，如果用现在科学这个科学眼光来看呢，或者他那这个身体里面的有这些气体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的时候，他从这个身体某一个部分的时候往外面发泄，这是现在医学里面他们的说法。啊，他们不承认呢，这是一种危险。啊，认为这是一个物理现象，啊，是个物质现象。那么他这种解释的时候呢，也不能说他错嘛，他也有他的根据，也有他的道理。所以法没有定法，重要的呢是说法的人，我们用的是什么心？啊，如果用的心纯真，是劝导众生对净宗建立信心。决心呢，这个求生净土，我们的说法没有过失。